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齐明，我来自北京。今天我在诵读小站想跟大家分享一篇老舍先生的作品，叫《想北平》。这是他在1936年远离北平的时候思念故乡所做的一篇小品。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意儿，可是此地的花草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的花，即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和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由墙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往往还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儿，青菜摊子上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带霜的玉里，还不愧傻。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1度到19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转阴有雷阵雨，28度到17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转阴有雷阵雨，29度到17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1度到18度。怀柔红螺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1度到18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0度到15度。密云云蒙山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0度到14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1度到17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转阴有雷阵雨，26度到10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一点，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在周六我们的旅行阅读会环节里，本月旅行书是来自背包客小鹏的《孟威村的雨季》。还记得上周小鹏笔下的孟威村是什么样的色彩吗？今天的旅行阅读会，我们将继续在这本书中找寻作者的足迹。这是一个在作者十年前就想讲出口的故事，十年后他才有勇气完整的写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想获得内心的平静，就一定要穿越茫茫黑暗。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旅行阅读会，继续在老挝琅勃拉邦孟威村的行走。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大多数旅行者只会在孟威村住两三天，对他们来说，很难察觉出雨季给一座村庄带来的变化。而我已经住了半个月，也就有了点发言权。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南乌江中的那座孤岛。刚来时，那岛屿还分外显眼，岛上有树，树下有草，枝繁叶茂，视线扫过时总会在上面停一停。可半个月后再看时，已经缩小到可以视而不见了，树也矮了，草也少了。其实树一厘米都没矮，草也一棵都没死掉，只是作为参照物的水平面一直在升高的缘故。雨势也在一天天增大，每一天都像跟前一天较劲似的。最初每天只下一两场，要么白天下，要么晚上下，后来简直不分早晚，想下就下，而且雨量愈发充沛。大雨落在村子里，有的直接注入蓄水池等着旱季用，有的从人字形屋顶刷刷刷地滑到院子里，挂成雨帘。落在主路上的大雨先淌进道路两侧的排水沟，再横冲直撞地滚进南乌江。有时沟里容不下，它又会反溢而出，还圈出一些垃圾，这让雨后的路面总显得脏一些。充沛雨水加高温环境，又成了蚊子的繁殖场。有这样一种说法，吸血的都是母蚊子，它们吸血是为了排卵。雨季又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节，于是蚊子就变本加厉地疯狂吸血。每次躺在屋外的吊床上看书，总能随手拍死几只。粘在手心上的蚊子就像用书页压扁的标本，爆出的血越多，我越对它恨之入骨。黄昏时的蚊子最恐怖，从草叶间汇聚到一起，黑云一样从天而降，一看那阵势，胆子再大的人也要矮上三分。妈妈金说，有个背包客刚来就卧床不起，上吐下泻，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于是他们断定背包客得了疟疾，最后连客栈的门都没出，两天之后就回到琅勃拉邦看病去了。疟疾也是我最害怕听到的字眼，倒不是担心治不好，只是一旦中了招，我也就不得不离开孟威村了。大雨还影响了村子里所有在建工程的施工进度。厄特家的房子盖得时断时续，刚刚浇筑的混凝土最怕大雨，不仅硬度不合格，还容易混进杂质。本来厄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意气风发的有为小伙，说话时喜欢挑着眉毛扬着嘴角，可连续几天的大暴雨让他看起来总是一副提不起精神的模样。每回见面， 总是起源于一句抱怨，终于一声叹息。大雨还诱发了一次偷盗事件。那天晚上，我被一阵狂暴密集的雨声惊醒，雨点像子弹一样砰砰砰地射到屋顶，连每晚必叫的那条狗都被吓得噤了声。半梦半醒之间，我看到窗外有不正常的光芒闪烁，因为在这黑云压境的雨夜，应当是星月无光，一团漆黑的，所以那一闪一闪的光芒显得怪异而突兀。我赶紧爬到窗口，看到岸边正有人晃着手电，不一会儿见他从一艘船里扛出一样东西。天太黑，只能看见个影子。我心里一惊，想报警吧，手机没信号，想冲出去却又不敢。再次躺回到床上时，仍旧慌得睡不着，两种矛盾心情同时从心底崛起，既恨自己没有见义勇为的胆量，又暗自庆幸刚才没冲动，否则在这样的地方真把人惹急了，我可能就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第二天一睁眼，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阿仔，他淡定地笑着说，一定是捕完鱼忘了卸马达，也没想到半夜雨下得那么大，马达不能泡，一泡就打不着火了，这是常有的事儿。大雨倒是对孟威村人的生活影响不大，该捕鱼的捕鱼，该耕田的耕田，日复一日有条不紊。那艘每日往返于孟威村和狼多镇的渡船也并未因大雨而缺席一次。村子与小岛之间最近两点大约相距五六十米，相当于一条标准甬道的长度，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去游上几个来回。记得第一次上岛时，我差点被一股腥臭气味扑倒，那是搁浅在岛上的死鱼烂虾被阳光暴晒之后散发出的味道，四周还飞着一群逐臭而来的苍蝇。岛上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再被草木根系固定，草头都很硬，踩上去总是一扎一扎的疼。那天下午我又一个人去游泳，刚下水雨点就零零星星地飘下来，等在小岛登陆后，雨已经大得让人睁不开眼，只好等雨停了再折返回去。好在大雨也把那阴魂不散的臭味盖住了，湿润的空气闻起来似乎还有一点清爽。当时我只穿了一条短裤，刚开始被雨淋还觉得特别痛快，可连续两个小时的风吹雨打之后，就只剩下抱肩缩身的冷了，躲到树下都不管用，浑身上下没有一寸皮肤不是凉的。将近黄昏时，天上的那个大洞才渐渐收了口，我朝对岸望过去，一个人都没有。这也难怪，下雨天谁不在自己家待着呀，尤其又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决定马上往回游，可刚一下水就感到水流速度比平常快了很多，山里的雨、村里的雨、河上的雨汇聚成一股股激流，南乌江已经被大雨灌饱了。为了抵消流速的冲击，我加快了摆臂的频率，可还是被往下游冲出了四五米。本来选择的登陆点一直都历历在目，偏离航道之后，岸就一下子看不清楚了。我也慌了神，大脑马上指挥四肢做出拼命蹬腿划水的动作，可这样一来，正常的游泳节奏也被打乱了，简直欲速则不达。我也不敢往回游了，怕转身时被水流一冲就更摸不准方向，很多想法一股脑轰过来，脚被水草缠住怎么办？水温那么低会不会抽筋啊？怎么游了半天好像原地不动啊？越想脑子越乱，此时头一沉， 一口气没憋住，咕隆隆地呛进一口水。这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字，死。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唯一能做的就是机械地摆动四肢，好像体力也渐渐离我而去了。突然肌肉一紧，原本横在水面上的身体慢慢地垂了下去。往往转机就藏在危机之中，就在头顶刚被水面没过，一只脚却突然碰到了水底的石块。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拼尽全力一蹬腿，脑袋又重新探出了水面。我赶忙吐出嘴里的水，又吸进来半口空气，身体也跟着往前推进了半米。当我的脚再次触底时，这次没有蹦起来，而是试着把另一只脚也踩到底，双脚一生根，我就不慌了，憋足一口气，一步步从河底走到了岸边。这一上岸啊，整个人马上就瘫倒在地上，浑身哪儿都动不了，除了心脏还在飞快地跳。刚才的几分钟就像把这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光了。随后我又嘲笑起自己来，那么浅的水肯定淹不死人嘛，完全是被自己的慌张乱了手脚。可那种绝望感又无比真实，一想起来心脏还狂跳不止。这时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来，世界上最大的骚乱来自于我们内心。想起这话出自《内心丰富的一生》这本书，我暗暗点了点头。其实世上本无鬼，人都是被自己心里的鬼吓死的。 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依然是本月主题，来自背包客小鹏的《孟威村的雨季》。经过刚才水里的那番挣扎，这也算是死里逃生啊。那么此时此刻作者又是怎样一番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读《孟威村的雨季》。起初我把内心丰富的一生是当成催眠的鸡汤来读的，里面的道理无非是劝人向善、吃素、做好人。可读着读着，我竟然开始认真思考起其中的某些字句来。脑子里转了几个弯之后，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在说我吗？书中写着，当我们独处时，每个人都能获得独立思考的空间。可是当人和人聚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烦恼就会增多，你就会被别人的眼泪和痛苦影响。如果我们能习惯独处，那这个世界似乎还是个可以忍受的地方。书中这段话说明了独处的重要，出家人的修行也是一种独处。我到孟威村的原因也是希望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而雨季的大雨又为我打造了第二重屏障，简直把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离了，让我可以把全部精力只用来关注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不过我不太认同这段话的后半句，人与人聚在一起时，除了眼泪和痛苦，还有快乐和满足。只突出负面来证明观点，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书中还有一段，幸福感来自两个方面，主要来自内心，次要来自肉体，但人们往往更关注肉体而忽略内心，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获取内心财富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学会慷慨，二是不做违心之事。读完这句话，我在想，我理解的慷慨就是不计利弊得失地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在帮自己，这也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吧。关于这一点，我在《背包十年》的两篇文章《发现爱，传递爱》，还有在《加尔各答做义工》里已经写过了。这次旅行之后，我可能要去找一份所谓稳定的工作了，可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如果违背内心而活，即使取得世俗意义的成功，但这一生会幸福快乐吗？当然不会。我渐渐地明白，我真正想要的就是为自己打造一段与众不同的人生，那样我才会痛快，才会觉得不枉此生。其实这答案一直都存在心里，只是当它被白纸黑字地写在书上时，心里就又多了一份支撑。本来这次旅行刚出发的时候，睡眠质量极差，每天晚上都做好多不连贯的梦，醒来的时候还每个梦都记得，记得往往是因为睡得浅。可就在这个偏僻的村庄，在整夜整夜的雨声中，我却睡得越来越沉。一天早上，当我从彻夜酣梦中醒来，一个信念在心中越发的清晰，雨季之后一切都将不同。是的，一切都将不同。旅行阅读会，孟威村的雨季，作者背包客小鹏。读完了作者在雨季当中的这段心路历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今天的旅行阅读会，我们将最后一次打开这本孟威村的雨季。 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无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旅行阅读会里我们读到的书依然是背包客小鹏的《孟威村的雨季》。刚才我们已经在孟威村待了很长时间，接下来在今天最后一次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应该回到那个书中的原点。在讲孟威村的故事之前，可能您还记得那个故事的起点是中国香格里拉的称尼村。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个地理坐标放回原处，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如果我是电影导演，这时就会用一个蒙太奇镜头来实现场景转换。先把镜头摇上去，对着头顶的星空，再摇下来时，就变成背包十年香格里拉店开业典礼那天。那天我找扎巴哥借来一套藏袍，袍子的边缘滚着金线，嫂子用一条束带帮我把衣服扎紧。我穿着这身金光闪闪的衣服，一整天不知道献了多少条哈达，说了多少遍扎西德勒。典礼正式开始，按照程序先播放一段关于香格里拉的宣传片，随后扎巴哥发言，我最后登场。在扎巴哥的演讲的最后段落，他开始朗读德勒少爷的那首《故乡与我》。我不能依恋一个叫故乡的地方，就说故乡是我的。我只有把自己放进故乡的人群中，故乡才是我的。在他读到最后几句时，我正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刚洗了一把脸，脸上都是水珠，是为了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马上就要上场了，已经来不及再看一遍演讲稿。我对着镜子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在胸前用力地挥了三下。我心里说，加油，加油。我走到舞台中央，站在聚光灯下，那灯光太耀眼了，我能听到台下的欢呼声，却看不到大家的脸。我让客串灯光师的小崔把舞台灯关上几盏，我说这么强的光什么都看不见，哎，这样就好了，我要看得见你们。随后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开始了我的演讲。当时演讲的题目叫做情怀是什么。在前半部分，我回顾了和扎巴哥的缘分，讲解了尼仓的含义，感谢了所有帮我完成这个作品的工作人员和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随后进入正题，我给情怀设定了三种不同的意义。首先是一种匠心，就是把每个细节做到极致的一种做事和为人的态度。其次是一种包容，这也是背包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我们接受人人平等的理念，无论你是什么国籍、民族、年龄、性别， 都不应在这里感到拘束。可是说完前两点，我死活想不起第三点是什么了。站在舞台中间的我尴尬地停顿了下来，台上的每一秒都显得比一年都漫长。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掌来，紧接着掌声就连成一片，那一下下有规律的掌声让我热泪盈眶。我赶紧仰起头来，想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在仰头的刹那，我看到了满天星斗，思路竟然神奇地贯通了。我继续讲道，情怀还应该是一种远望，无论我们身处顺境逆境，都要自知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一切都必须经历，我们要学会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内心就坚定了，就乐观了，就充满期待了。正如大家所见，在我们的外墙上写着一行老大老大的字，苍茫草原之上，我们只是一束微光。是的，我们只是一束微光，希望它能照亮你的远方。在这本《孟威村的雨季》书的尾声部分，还有一段这样的话：2017年2月14号，这一天的零点有一部电影首映，《爱乐之城》，这是在那个颁奖季里的大热门。我和店里的十几个员工一起去的电影院，我们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卫衣，胸前印着 logo。 电影开场的歌舞秀之后，我因为太疲倦睡着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呼噜影响到别人。再次醒来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心想反正是歌舞片嘛，听听歌就好。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情节是，女主角得到了一个试镜的机会，选角的导演跟她说，电影会在巴黎拍摄，我们还没有剧本，将会是一个即兴的表演，我们会根据演员来创造角色，你呢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听清考题后，女主角低着头眨着眼，她在寻找心里的故事，然后她开始表演。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刚才听到的歌，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不用再解释了，这是来自《爱乐之城》当中的插曲。而我们今天完成阅读的这本书是背包客小鹏的《孟威村的雨季》。在这本书的推荐语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仅以这个故事致那些有梦想的人，无论看起来多么愚蠢，致那些受挫的心，致我们搞砸的、后悔的、遗憾的，又终将无畏无惧的所有事情。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关于这本书中更多的故事还是留给大家各自去阅读吧。我是主持人张帆，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诵读小站，我们下期再会。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Think I want it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今天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